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通过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还有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一个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是周三， 周三，对，没错， 周三，大家很少在周三看到我和孔文 啊，这周是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的时间都是由我和爽爽来陪伴大家早晨的时间。 嗯， 啊，我们同样给大家带来很多有意思的消息，还有这个啊，各种各样的嘉宾。 嗯， 啊，今天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一位颜值非常高而且非常酷的一位妹子。 嗯，是我老乡。 啊， 对，她是新疆人，对，新疆妹子。 上回你没说呀？ 只有新疆妹子才会这么酷。今天这姑娘特别特别的酷哈，其实我们想跟她探讨的也是这个，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这么酷的姑娘呢？ 啊， 对吧？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叫 How to be a cool girl， 就是说这个 文章怎么说的？ 就是说这个欧美的一些姑娘吧，就特别的自我，然后呢，就是她在就是做选择和面临一些待人接物的时候啊，就是就透着一种不是那种楚楚可怜或者说需要人照顾，而是说特别有自己的主见。 啊， 就是变得特别的酷，而且就是喜欢的东西也不是那种小粉红啊，然后小甜甜啊， 萌萌哒是吧？ 对对，都是一些比较有力量感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也是喜欢拳击、重金属，哎，据说最近在学习编程。 学习编程， 对， 这是要做一个程序员是吗？ 对，到时候他来了，我们好好的这个问一问。 哎，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8:30到9:30的时候，我们期待一下这位非常酷的 girl， 酷的 girl。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消息呢，是说啊，现在这个网络订餐叫外卖，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嗯， 那么老话就说了嘛， 嗯， 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外卖多了之后啊，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嗯， 它会产生一些什么不利的影响，或者说谁会受到影响？ 首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个外卖的餐盒太多了之后呢，它的消耗量非常的大，其实会导致环境污染。 没错，垃圾，垃圾。 对，然后也是在四川还是重庆，然后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把这个三大外卖巨头也是告上了法庭。就说你们虽然赚了很多钱，然后给大家提供了这种就餐的便利，但是你们也要为你们带来的环境污染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的一件事情。 哎，之前说的事儿。 那此外呢，还有一些行业受到了深度的影响 啊。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场景啊，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啊，这个就是即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那位非常酷的 girl。对，他的梦想呢是这个现在新的一个梦想是想做一个女程序员。 嗯， 啊，我估计可能以前这个酷的事儿对他可能没有挑战性了。 嗯， 大家想象一下，因为我们想到一提到程序员的话，可能就是他们通常会加班呐，啊，比如说这个编程啊，工作可能不定时不定点儿。 对， 有的时候下班回家之后呢就很晚了，那晚了之后呢又结果晚上一忙起来之后没吃晚饭，这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以前通常的想法就是，这家里一定得囤点东西啊，这个如果烧点开水啊，就是泡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啊， 老坛酸菜 啊，你好吃，我也好吃那口， 太香了 啊。有条件的呢是吧，咱加根肠，或者就加个蛋，对不对？ 这是高配。 哎，这是高配，有条件的啊。但是这个场景现在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被更多的这个外卖啊，这种 在我们生活当中新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么一想，我都有两三年没吃泡面了， 是吧？ 真的 啊，我是 包括在这个火车上，因为大家之前想到吃泡面的这个场景啊，除了这个深夜夜宵，对吧？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在火车上。 火车上 那时候觉得火车上看人家泡泡面可香了。 哎，我也这么认为的。 现在连火车上都能订外卖了， 对 对吧？ 对对，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对，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消息， 在12306的这个平台上就能够预订外卖，然后你留的这个地址呢，就是你坐的这个座位，在高铁上。所以这个方便面的市场啊，确实是被极大的压缩了。 哎，对，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有一个数据提供给大家啊，据世界方便面协会数据显示，我第一次听到有这么一协会。2011年之前呢，中国的方便面连续销量是18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啊。2013年销量达到了462.2亿包，但是自此之后，中国的方便面销量便开始连年下跌。2016年跌至358.2亿包，跌了将近100亿啊。相比，对对对，跌幅高达16.6%。然后尤其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络订餐啊，实现了这个井喷式的增长。网络订餐的规模呢，又由这个由一个是16年由216.8亿增长到了什么突破啊，到今年啊，不好意思看错了，到今年是将近有一个10倍的增长，是即将突破2000亿元大关。 看到在花椒平台上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在跟我们打招呼呢，你每天都起得好早啊，说帅哥美女你们好，还给我们添加了印象标签，是帅哥小仙女好声音。特别感谢海的蓝海的天空哈。每次看到你的名字我就特别想去度假。 就是这帅哥重要不重要的无所谓，我觉得你小仙女添加的特别好。 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小仙女会来呢。哎，说起来这个对泡面的影响哈，确实是， 对， 我相信大家有了外卖之后，这下厨的这个几率也变小了啊。我前天在家里做了一顿饭，发现我有一年都没做饭了。 自己说出来就好。那你做点什么跟大家说说。 做了，反正就是做了一桌子吧，有肉有菜有饭啊， 可以呀、啊， 对啊，这曾经功力还是在的， 可以， 只是说很久都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哈、啊，觉得以后还是要多下厨。 哎，对，没错。 好，来送给大家一首 Region。 Church fire, open the heavens with your power. 欢迎大家回到微微一笑，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周三早晨的新鲜事儿。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到重庆，跟大家介绍一条彩色公路。 彩色公路， 彩色公路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在这个重庆哈，这个涪陵沿山而建了一条彩色 S 型的公路，已经正式的亮相通车了。那么这条公路呢，是景区对外免费开放的一条体验型的路段，总长有100多米，宽度5米，车辆呢只能是单向的啊，只能下行，限速每小时5公里。虽然速度非常的慢，但是彩色公路还是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想在上面走呢，现在是得排队啊。 对，然后这个其实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有一个点是吸引了我啊，就是它这个长度有100多米。来，我们来， 很短，是 吗？我们给大家伙儿先看一看这个图 啊。其实从俯瞰的这个图呢，就能感觉到 挺 漂亮的， 对对，挺漂亮。 对， 因为就是一个，就大家可能玩过这个贪吃蛇啊，或者这个什么，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蛇什么大战， 特别像大富翁里边的那个格子 啊， 我觉得特别像我们玩的一些桌游上面的那些格，彩色的格子哈。 对对对，这是一个在侧面啊拍摄的这样一个图，还是有坡度的啊，一个 S 型，很多的车在上面有一个体验，啊，这个弯弯曲曲的，大概是有100多米的这个长度，其实远远的看起来呢，就像一个，就是积木啊，就小朋友的积木搭起来的这种感觉，啊，看起来之后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都说很像这个在考驾照的时候考科目二。对啊，但是它限速非常非常的低哈，是不能超过5公里。大家主要是去拍照的，我觉得。但是我还是就是挺欢迎这样的新的创意，尤其是关于城市建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去很多城市吧，都还是跟这些有历史积淀的这些建筑，或者说这些城市的这些装饰吧在合影。比如说一些寺庙呀，比如说一些这个。比如故宫，对吧？啊，像这种都是很久之前的了。我觉得每个 这有些地儿可不能随便合影。 对，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的现代建筑哈和这个城市规划，其实多一些亮点，让大家可以有这个拍照的这个欲望啊，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为这个城市这个名片里增加一个新的内容。 就我其实有点这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它占了一个先，就是这个可能全国的其他的地方吧，比如说在景区之外没有这种就是体验的这种，而且很漂亮的有体验感的这种路，或者说是步道，或者说设施，其实什么都可以，但是我总觉得，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这个，就是 有点哗众取宠， 对对对，就是我和有某些网友啊观点都一样，说这个。这奇葩的事儿，尤其是关于这个公路上的事儿，都是怎么都是重庆给占了？因为我们 重庆的这个路反正挺 对对，也因为也是受制于它特殊的地形， 是的， 对，因为 山区嘛， 对。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包括什么在这个楼顶过车呀， 对，在楼中间过车， 对。 然后说这个有一条这个应该是地铁还是城铁呀，是从楼中间过，然后呢，有一天别人家的被子掉到这铁轨上，然后这个司机还停下来拿一个竹竿去挑那被。 就这个场景就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满满的生活气息，有没有？ 你就喜欢凑热闹。 不管怎么样呢，还是一个就是挺新鲜的一个事物吧，我们给大家拿出来之后，然后大家这个茶余饭后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图片倒是看着还挺好看的。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件这个城市里的新鲜事儿吧，说的是这个前两天啊，是这个11月19号是世界厕所日。今天不仅知道了有世界泡面协会，还有世界厕所日哈。一款名为全国公厕云平台的 APP 上线运行了，它汇总了全国近33万条公厕的信息，群众可以随时随地的寻找就近的环卫部门管理的公厕和社会开发的公厕，来解决这个内急的问题。号称云厕所。 云厕所，我觉得这个就是想法和初衷是非常好的，因为人这个这三急呀，就是你确实是等不得，相信大家呢就是在 这个不同的日子吧，尤其是可能是这个节假日出游的时候， 嗯， 啊，可能都体会过这种感觉， 嗯， 就是这个如厕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方便， 嗯， 啊，体会过那种急，那种难受， 嗯， 啊，就是可能还会比如说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男同志还好， 嗯， 啊，那就是比如说的直白一点，我跑两步，对吧？或者说那个。 不能随地， 没，我没说啊，我没说，我只是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后就很多女性同胞呢，就是这个可能尤其还要排一个长队啊。 是的， 对，有的一些人性化的配置，可能就会比如说这个增加这个女性。 嗯， 这个厕所的数量， 嗯， 啊，但是总体呢，这还是一事儿，因为这事儿它等不得。 是的， 哎， 尤其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城际的这些公路上 啊， 除了这些收费站、服务站之外， 嗯， 我觉得哪里有公厕，对吧？哪里大家可以停一下， 嗯， 这个确实是，如果是通过这个手机 APP 能查到的话，是一件好事儿。 嗯， 啊，有网友还说了，说他觉得应该把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些快餐品牌也加入到这个 APP 当中去， 嗯， 为什么呢？说他们承担了部分的公厕职能。这个也是跟大家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哈，确实有的时候这些快餐店啊，他们的这个洗手间也是向这个公众开放的， 嗯， 我觉得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啊。 对，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城市的时候，可能觉得啊这个城市有多么的繁华啊，交通多么的便利啊， 嗯， 楼有多么的高，建筑有多么的漂亮， 嗯， 啊，其实一些最基础的设施，就比如说厕所， 嗯， 啊，它的完善程度和它的整洁程度， 嗯， 其实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标准的一个重要的 衡量它的这个进步程度和文明程度。 哎，对，嗯，没错， 嗯，所以其实还是很欢迎这个 APP 的。不过也有小伙伴说如果真的特别急的时候，还来得及打开这 APP 吗？ 就是对啊，你说这个时候要特别急，完了网还不好。 还得到处找信号 啊！就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把手机摔了的这个心都有？ 但是其实告诉大家，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啊， 嗯， 咱们中国的这个各个大城市里， 嗯， 这个公厕的这个铺设，我觉得还是比较便利的。 嗯， 啊，你要去欧洲，你随便上个公厕还得收你一两欧元呢。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没这零钱，你还得在厕所门口跟人换钱。 嗯， 所以 给大家提供一个经验：出去玩少喝水。 对，上厕所挺贵。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我们马上回来。 Oh,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鲜事儿哈。最近这个开封菜又有新动作了。为什么有新动作呢？因为在这个欧美啊，大家都听说过这个黑色星期五吧？就是曾经线下的一个狂欢剁手节啊。那这些年呢，伴随这个黑色星期五呢之后，有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日子啊，就是变成这个叫网络星期一。其实特别像咱们的双十一啊，就是指这个黑色星期五之后的第一个周一，也是各大零售商为了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大采购而设立的这个线上的一个促销的狂欢。那为了迎接这个线上的促销狂欢呢，开封菜反而这个逆其道而行之，出了一个帐篷啊。这个帐篷呢是可以屏蔽手机信号的，号称呢说你在这个帐篷里跟大家跟朋友们喝喝茶嗑嗑瓜子儿，你就能防止你剁手 啊。就跟那个上次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消息，就是丈夫在双十一之前把妻子的银行卡给没收了啊，妻子很机智的送给他了一面锦旗， 叫他铁公鸡 啊，铁公鸡啊，比较会过日子的一个老公。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开封菜新出的这个可以屏蔽网络信号的这个帐篷吧。大家看到 帐篷 是 这帐篷还挺萌的 啊，特别萌。 就是这个这开封菜这大爷有一个做的跟一玩偶似的，然后就是趴在这个帐篷上的， 特别有意思。 哎，所以这挺有意思的。 总之呢，就是这次开封菜想在这波买买买中唱唱反调，说他今年为顾客和粉丝们提供了一些技术先进的创意的体验。但是呢，其实这个帐篷啊，现在在这个就是看这个库存啊，只有一个啊，而且据说还没有制造出来，它只是一个概念啊。提示大家，在这些全民狂欢的这些剁手节，还是要慎重哈，要慎重。他也是在嘲讽这个传统的购物节，我觉得是。其实这种帐篷，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多的。不仅是屏蔽咱们去在网络上购物，还有就是，多给大家一些和人互动的时间。 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他这个帐篷出来之后，我得看看他这帐篷多少钱。 这帐篷挺贵的， 是吧？啊，你看， $10,000。 果然嘛，羊毛出在 羊身上， 羊毛出在牛身上。 就是他把大家去其他网络平台上剁手的这钱，哎，搂进自己兜里了。 哎，就跟那个。那个什么共享雨伞的项目，对吧？那共享雨伞那个项目到最后，大家伙儿把这个就是押金，我其实就是 都变成买伞了 啊，都变成买伞啊，那还绰绰有余， 总之还是觉得这些为这个开封菜公司做创意代理的、做广告创意的这些人，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点个赞，毕竟他们一直都在、怎么说呢，在这个头脑风暴当中哈。无论这个产品究竟是不是一个实物，究竟会不会有人买，但这个概念一出，我觉得会给大家输送一个信息。提示大家少买东西啊，提示大家多跟人去交流，对吧？ 没错啊，在这个时段马上要来到8点钟啊，是我们的整点报时环节。在这个时段呢，感谢所有在花椒直播平台，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在北京时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然后特别感谢在花椒直播平台对我们分享啊，为我们添加标签，还有和我们互动的小伙伴们，谢谢大家，在此一并感谢。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到微微笑，这里是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来自 FM98.2 活力调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然后还有在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传统的收听的方式，大家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此一并向大家问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一个周三哈， 周三 大家还要工作三天才能够休息，希望大家这个元气满满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的资讯。 对， 要跟大家说一件我觉得是挺新鲜的事儿哈，说为了解决这个男同学们的一些恋爱问题，现在呢中国出现了专门教男性恋爱的学校。孔文，你听说过这种事儿吗？ 我头一回听说。 你真的是头一回听说呀？ 我头一回听说。这个你以前就听说过？ 其实我大概一两年前就已经听说了。 一两年前听说过。 然后我还知道在深圳那边有一个公司叫花镇，然后他们专门是就是帮人泡妞的。 做的怎么样？ 做的还不错。 做的还不错。 其实他们说的是去帮助大家谈恋爱，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根源还是帮大家提升情商。比如说教一些比较羞涩的男生如何去跟女生打交道。 那边有熟人吗？问问他们还缺不缺老师。 你是已经自学成才出师了是吗？ 不，我这个切磋一下嘛，就是人还是要进步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说这个许多人现在都缺乏谈恋爱的能力，这是这个叫恋爱情感教育学院的一个老师叫张振晓他说的。他说有的时候呢，这不是我们人有什么问题，我们只是不知道该注意哪些细节。那么这个十一国庆期间呢，也是这个开设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哈，这课程也是通常非常短，只有三天啊。那说着现在呢，确实咱们这个国家的男女比例啊，稍稍有一点倾斜啊，说这个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360万，所以这个男生谈恋爱啊，找女朋友变成了一个多少是一个问题啊。然后 啊，你先说。 然后说呢，这个就很多人很担心这些求偶的单身汉嘛啊，说这个如果单身的话会郁郁不乐，然后呢，这个也会生活的比较不幸福。那很多人呢也都是在传统的模式里，是靠这个父母去介绍对象，还有朋友介绍对象。但是有的时候呢，介绍了对象，可能自己也把握不住，哎，这就是需要提高这个我们叫恋爱的情商。 恋爱的情商，就这个时候呢，我想请教一下万能的网友朋友们，就是尤其是在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房间的这些网友朋友们，就是作为一个男性同胞，大家跟我们分享点经验，就是说你在这个比如说追姑娘上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手法和经验，然后就姑娘呢你也跟我们说一说，就这个比如说这男孩子吧，就是第一次见面或者说第一次跟你聊天说话啊，他怎么能够把你抓住，大家更想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东西。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学校里的一些秘籍吧。 学校里的秘籍， 其实挺简单的啊。说呢，他们服务的人群呢，主要是那些自称屌丝的男生。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就是工作时间非常长的，加班非常多的，生活圈子很小的这些男生。然后首先呢，说要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提高衣品。 啊，穿衣服， 对，要穿窄领的衬衫，袖子应该卷到手肘上方，哎，就像我这似的， 啊， 然后呢裤子要选择修身的，然后呢要剪一个非常利落的头发 啊。 其实在改变了这个外形之后呢，这个你的整体的形象已经会提升一大截， 哎， 嗯，因为这个打扮的男生毕竟还是少数， 嗯， 对吧， 嗯嗯， 啊，你稍微修饰一下这个可能就会不一样。 对对对，人配衣服嘛，配鞍嘛。 嗯，还有男生的发型也很重要。 对对，发型确实很重要，嗯，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细节啊， 嗯， 就比如说可能有的男生，比如说可能我见到过的， 嗯， 确实比较这个不修边幅一点。 嗯， 啊，那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这什么鼻毛啊，长长的，嗯，都这个这长出了这个鼻子的外边，就是这些东西啊， 嗯， 就是我们男性同胞如果在择偶或者相对象， 嗯， 或者说你打看着那个姑娘，你打算泡人家， 嗯， 对吧？这些我们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是的， 对啊，然后 还有就是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太好的第一印象的习惯，比如说这个抖腿 啊， 比如说这个喜欢玩手机，喜欢驼背啊，这些小的习惯， 嗯， 可能这学校会提示你。 嗯， 再就是呢，他们还会教大家一项技能， 嗯， 就是如何自拍以及给女生拍照。 嗯，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嗯，就是很多现在尤其是这个就是年轻的这些女孩子啊，就是跟他们在就是有一些接触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提到就是那男生会拍照， 嗯， 啊，现在是成为了一条很重要的择偶标准。 嗯，成为了一个就是男朋友的加分项，对吗？ 哎，对，加分项啊。 最关键的是要把自己拍得美。 嗯 嗯，其实这个教男生怎么样去谈恋爱啊，这件事在欧美并不稀奇， 嗯， 啊。我曾经看过一本在欧美非常风靡的书，我真的读过这本书，叫《泡妞达人》。 嗯， 那大家其实就是打着泡妞的旗号，讲的是人和人的相处哈，啊，就是讲的是社交， 嗯。 然后他们在欧美这边的这种所谓的恋爱学院，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比如说这期学员有七八个人啊，我们是一个小组， 嗯， 然后他们经过比如说三四天的培训之后呢，他们会去实践， 啊， 就比如说去一个酒吧里啊，或者去一个公共场所，然后呢就是向女生要微信啊，那个时候可能是要电话， 嗯， 然后大家呢就是有目标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得要到十个人的电话， 嗯， 啊，完不成目标了就是作业不及格， 嗯嗯嗯， 然后这个导师就会指导他们如何去让女生很欣然的啊留给你联系方式 啊。 所以说恋爱其实是一件可以学习的事情，嗯， 是一件学习的事情。 这件事情孔门理解不了，作为一个天生高手， 天生高手谈不上，但是就是我其实一直那什么， 嗯， 就是你比如说啊，我现在可能这个恋爱课程我都是这个很高分， 嗯， 满分，现在学的不错， 嗯， 但是你说我学到这些啊，我用到了，好，这姑娘追到手了， 嗯， 咱再说的好一点，俩人结婚过日子了， 嗯， 那这你以后怎么办？ 以后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女生知道你追她用的是各种技法， 都套路都是。 对，这就很倒霉了，啊，嗯，就是我觉得是方法归方法了，但是你就是真心是要先有的，对吧？ 啊， 你对这姑娘是要有一个真心，然后你苦于呢，就是自己比较羞涩，没有这个方法去接近你的心上人。 嗯， 这个时候你可能去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 嗯嗯嗯，对， 真心要在先，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意见，我觉得，分享给大家吧。 嗯， 就是说，当你这个心里有爱的时候，你一定要大声的表达出来， 嗯， 别收着啊，哪怕觉得自己很就很二，或者说这个有的会这么讲啊， 嗯， 或者说哪怕你觉得就是哎呀是不是太奔放了太狂野了，没关系，有的姑娘就喜欢这样。 嗯， 嗯，爱要勇敢说出口。 对，爱要勇敢说出口，大声的说出来。 谢谢嘎朵啊，在花椒平台上跟我们打招呼，说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嗯 嗯， 我们刚才在聊这个怎么追姑娘的事情， 怎么追姑娘的事儿， 追姑娘的事儿， 也在这里提示大家吧，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困扰的小伙伴们，你们真的可以去这个书店里，或者说在这个购书的平台上去找一找相关的书。 嗯， 据我所知，现在的这种书是作品是非常非常多的，琳琅满目啊。 嗯， 无论是叫你破冰的，还是叫你进阶的，其实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书的啊。 嗯， 作为一个参考吧。 对，我觉得不用，我觉得你就时不常的给大家就说几条，我觉得就足够了。 我是女生。 对呀、啊，你从女生的角度，你这就从一个接受者的角度，从一个受众的角度， 嗯、 对吧？你会去更好的看待，就是哪些方法真的是好用或者不好用， 嗯， 对吧？而且你会和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女性同胞， 嗯， 对吧？因为你会更了解他们， 嗯， 所以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嗯，王老师怎么着？我们下边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下面给大家送来一首《Emergency》。大家回到微微一笑，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间新鲜的资讯。 哎，对，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男生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气质啊、 嗯、 然后就是首先可以从外表开始做起，从这个穿衣打扮、 嗯、 啊这方面开始做起、 嗯、 现在很多这个就是北方啊， 嗯， 就是现在已经是很冷了， 非常冷， 非常冷啊、嗯、北京啊，北京是很冷，但是往东北那边走走是吧，那嘎、个、更冷， 嗯 啊，那嘎、个、更冷，但是呢就是这个就最近有记者朋友们就发现啊，做了一个调查，说这个、 嗯、 是尤其是东北啊，以沈阳为代表的这个东三省、嗯、气温呢已经进入了冬季模式。 嗯， 然而呢在大街上呢是还能经常看到一些女孩啊， 嗯， 就是上身呢穿的是一件羽绒服， 嗯， 下身呢配个八分裤九分裤，露个脚脖子。 嗯、 啊， 这就是孔文的日常穿搭， 哎， 标配。 哎，对，这我就 永远见到孔文就得露个脚脖子。 对，我基本也是这么穿， 上面是个羽绒服，下面是个九分裤。 啊，对，今天我其实也是一九分裤，九分裤呢、 嗯， 而且就是我还不爱穿袜子。 啊，还得光脚。 啊，对，还得光脚。 然后这个鞋呢，还是个矮腰的。 哎，还是矮腰的，就是说就脚脖子、脚踝那块，它一定是露着的啊、 嗯。 但是我就今天这两天确实有点冷， 嗯， 所以说我穿了一双低帮袜。 嗯，就这是这些年的一个穿搭的一个潮流吧，小潮流啊， 对， 就是说咱们这个穿那个稍微短一点的裤子、 嗯、 然后露一段脚脖子啊，感觉好像比较精神， 对，感觉比较精神、嗯、我反正我感觉确实挺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 啊、 对于男生来说， 对对对，而且可能这个我觉得也和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身材比例有关系 哦， 对，因为就是普遍这个其实就黄种人，咱们国家这个人种啊，就是、 嗯、 就是男生啊，腿不是特别长， 嗯， 啊、 大长腿的少， 对，大长腿的少，就我们看到，就尤其是很多这个男模的时候，咱身体比例会比较好， 嗯、 腿又长又细， 嗯， 啊，我们普通人来讲，就是有的，即便是这个，我哪怕就说我有一米八的大个儿， 嗯， 但是你穿上裤子之后吧，它也不显得你腿长， 可能我觉得还是裤型的问题，或者说配的鞋的问题， 哎，对， 嗯、 所以说就是当你这个时候吧，你把脚脖子露出来一段。 你的腿会非常有存在感 啊，非常有存在感，找到存在感了。 对，但是这种穿搭呢，就是下身八分九分裤，裸露脚踝、 嗯、 在专家眼里说并不健康。 嗯， 那么辽宁中医康复中心传统疗法中心的康复医师说呢，说类似于这种的八分裤穿了之后，寒冷会刺激下焦，引起风湿病、骨性关节炎等疾病，女性呢还容易导致痛经或者是宫寒，医生还是建议说一定要在穿着上 注意保暖。 哎，嗯，对，没错啊。 我还听说就是露脚踝容易引起静脉曲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 静脉曲张，嗯，是吧？ 就容易让你的这个下身的这个血液循环就比较慢了，嗯嗯嗯，啊，加上久坐呀什么的，可能确实会不好。嗯， 对，其实你看，就是我就是冬天的时候吧，就是我其实一般也会这么穿的， 嗯， 但是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 嗯， 就吹的脚脖子那块是确实是真冷， 真的是什么什么之种，对吧？ 啊，确实是挺冷，而且呢，就是，就你冷了之后吧， 嗯， 就好像钻到骨头里那种感觉，而且就是半天不容易暖和过来， 嗯， 进到屋子里半天好像也暖和不过来。 嗯，我推荐给男生们一个小的窍门吧， 啊， 我觉得哈， 啊， 我据我观察，我觉得如果这个男生就是觉得想耍酷或者觉得想稍微有点造型，然后又怕脚脖子冷，你干脆就穿一双马丁靴算了，我觉得也挺帅的，就是穿一个稍微短一点的裤子，然后配一个高帮的鞋。 啊，那也行， 对，就是马丁靴啊，我觉得挺酷的， 嗯。 然后今年冬天呢，女生们是有福利的。 那女生 因为今年冬天呢，女生们流行一个东西叫袜靴，你听过吗？ 哎呀， 就是把这个好看的袜子， 嗯， 穿在裤子外面，或者穿在你这个打底裤的外面啊， 嗯， 短袜还不是长筒袜， 嗯， 短袜。然后呢，就是说无论你穿什么样的鞋，你就露一段这个袜子，通常都是彩色的或者是有花色的 啊， 号称叫袜靴 啊，叫袜靴啊。那其实这种设计应该是， 源于日本。 源于日本，对，我不知道是这个从今年开始流行到这个女性的这个比如说鞋子或者袜子之上，因为这个包括现在很多的篮球鞋， 嗯， 啊，它都是有一个这个袜套的设计。 哦， 对， 哇，有可能是源于这里， 是吧？ 是的， 啊，因为我知道很多篮球鞋现在有一袜套设计，然后就是你这个看着鞋帮挺高， 嗯， 它其实上面是软的。 哦， 对， 嗯， 啊， 我觉得这也是对于露脚踝喜欢露脚踝的这些小朋友们来说是这个解药。 啊，解药， 嗯， 他回来这个袜套越来越高，我冬天穿一身，冬天穿一短裤，然后袜子直接套到大腿， 那叫长筒袜。 接着回来，我们跟大家接着聊衣服啊。 嗯，接着聊衣服，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一个， 嗯， 应该说是这个服装的快消品牌哈。 嗯，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通常这个很多程序员非常喜欢他们家的格子衬衫，还有一些内搭都很好穿啊。 嗯， 说的就是优衣库哈。说这个优衣库呢，已经开始在这个日本的东京的十多家门店试点自助结账。 嗯， 啊，这个衣服的店开始自助结账了，这件事儿我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在超市自助结账。 嗯， 对吧？ 我们先这个从话题当中短暂的跳出来一下， 嗯， 花椒直播平台的网友嗨的蓝嗨的天空， 嗯， 就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话题， 嗯， 啊，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 嗯， 他说能大声说出来吗？我不说， 你为什么要跳过你的那句？ 而孔儿我也爱你，说爱你们啊， 嗯， 爱你们，永远支持你们， 谢谢谢谢谢谢 谢， 感觉到了满满的热情， 满满的热情， 嗯 嗯，谢谢谢谢， 让我们露着的脚脖子觉得特别暖和， 让我感动的五体投地啊！ 嗯，谢谢海的蓝海的天空，啊，刚才跟我们打招呼的小伙伴，这个芬兰守护说早上好， 早上好，芬兰守护早上好， 嗯。我们正在跟大家说的呢是这个自助结账啊，在衣服的快消品牌里， 嗯， 因为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哈，在这些衣服的快消店里， 嗯， 有的时候真的结账会排队的，因为一个人都买很多， 对， 对吧？尤其是有这种袜子啊，有这种内搭的内衣的这些店里， 嗯， 确实可能大家就是有点像超市里买菜似的买衣服， 嗯 啊，然后这个自助结账机呢，其实它有点像这个我们通常见到过的这个银行的存取款机啊， 嗯， 只是呢稍微复杂一些，你自己拿着这个你选购的商品的这个二维码，啊， 嗯， 去对着它的摄像头去扫码，啊， 嗯， 然后全部扫完了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账单， 嗯， 你核对好了之后就可以付款然后结账出门了。 嗯，对， 这个其实免去了大家在收银台排队的这个时间，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这样一些就是快消品牌啊， 嗯， 比如说什么 Zara 呀，啊，就是什么优衣库啊， 嗯， 什么 H&M 的呀。 啊，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品牌。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功能的升级，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品牌定位，我觉得应该也是相匹配的。 嗯， 啊，因为就是大家去到这样一些店里，会发现就是他们的这个产品品类呢，会很规整。 嗯， 而且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好处就是就物美价廉。 是的，性价比非常高。 对，性价比非常高。Zara 的这个公司不是这个就怎么着，反正就是。就做得非常好吧，啊，具体的一些数据我 就是它主要是这个效率非常高。 哎，对对，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也是西班牙的吧。 对， 啊， 反正是欧洲， 啊，哦，对对，欧洲。 它主要是就是去仿制这些，就是每一年的这些高端的设计，然后它做一些比较平价的这些仿制品，然后大规模的生产，让大家都能够分享到这一季最时尚、最前沿的这些设计。 嗯， 啊，但它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比如说今天春季时装周啊。可能过一周你就能穿到这个时装周上很相似的这个衣服了。 对对对，而且就是一个跟就这种品牌，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就是很多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啊，我们这么大的这个一个人口基数，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物美价廉。哎，对，有的就是很便宜啊，一件衬衫啊，可能比如说几十块，可能100多， 打折的时候更便宜 啊。对，因为它的质量确实是非常好。那么大家我可以去多采购一点，多买一点，对吧？那换着穿嘛。 是的 啊，但是呢，就是像刚刚爽提到的，这个也确实会排队。但是呢，我拿的时候拿得很开心，走的时候我也走得很快啊。这个一站式的消费体验都是非常，我觉得是完善了它这个消费链的最后一环。 是的，主要也是我觉得在这个咱们整个这个互联网发展的这个潮流上，在这个无人的概念上，应该说又精进了一步。 对， 我相信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门店吧，越来越多的线下的商店都会采取这种无人销售的模式。送给大家一首 Hold On。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跟大家分享早间的资讯。我们继续跟大家带来今天早上的最后一条新闻。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领域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人工智能连放大招，来自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阿特拉斯展现了完美的后空翻动作。腾讯推出的新闻写作机器人 Dreamwriter 用 0.5 秒便写出了千字文，一口气连写了14篇，还可以自动配图和视频剪辑。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将行业人才的薪酬推高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你为什么要用朗诵的语气来念这一段 啊？因为这个就为了隆重引出我们下一位嘉宾。 确实是人工智能的话题，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说了很多次了，能感觉到就是这个词是非常好的，叫一日千里哈。 对， 就是这个领域的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每一天都不一样。发展的速度和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就意味着这个领域需要非常多的人才。 人才 说这个，在很多大学毕业生还在为十万年薪欢呼的时候，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专业应届生的年薪已经高达30万到50万，而且干个3-5年后很有可能涨至80万元。这是现在目前现阶段啊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人才有非常大的缺口，这是其一。其二是就是各个领域对于这方面人才开出的薪酬非常的高。 但是啊，就是这个需要的这些人才呢，它还是有一些门槛的。其中一个基本的门槛就是这个价位呢，主要是针对研究生学历的人才。 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哈，人工智能的起步没有那么早，所以这个本科生哈还没有就这种相关的专业，据我所知哈，今年之前还是没有本科人工智能的专业了，好像今年是有开设了开始。然后呢，之前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人才，都是说我本科学了计算机或者软件工程，之后呢，我在研究生方向，选了这个靠近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所以说这些招聘的企业，他们才会说我至少需要研究生啊，因为你可能本科生你还没有太接触到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技术和一些写代码的这个理念呢。确实这个缺口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不仅仅其实是在咱们中国啊，在全世界这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岗位。说有在这个硅谷工作过的工程师，有几年行业经验的，现在的年薪是150万元以上。百万级的人才缺口啊， 百万级的人口。 哎呀，最近总琢磨着我得去学写代码去。因为上次我跟孔文也跟大家分享过哈，说这个很多这个什么维密呀，什么平面模特啊，什么都在就是转行做这个程序员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 为什么呢？ 不靠颜值， 还是因为这个领域太热太火了。 它是一个趋势。尤其是像包括很多这个方方面面的学者专家呀，就是也给它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啊。你说人类的第几次转折啊，给了一个这样的评价。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怎么说呢，大家就是能了解一些啊，不管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其他的方方面面的途径，大家能了解，因为它确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也不必要过于的担心和忧虑。 我有点过于 对， 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想一想，就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自己的特长能够做什么。可能你不是去写代码，但是你可能是比如说操控机器人啊，或者是做一些和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周边的一些岗位。因为时代发展的脚步实在是太快了。 对，我会按摩，到时候我去给程序员按摩，手法还是不错的。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29，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会迎来今天的嘉宾。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同时还有北京时间的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现在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啊，微微观世界。我们有一位重量级的美女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走，给紫萱切一个，切一个 美美的镜头， 切一个美美镜头啊！欢迎紫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于紫萱。然后叫我紫萱就好。微微说我重量级，我觉得可能是最近胖了。 是吗？ 真的。 就是、 主要是基数太小，所以胖一点也看不出来。来孔恩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啊。紫萱本科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研究生。在班戈大学现在外企任职，半年时间被评为了 Airbnb 的超赞房东，健身爱好者，业余啊练习拳击、剑道，还是重金属音乐的爱好者，还是个业余调酒师啊，独自日本旅行四次，探索东京周边的小村庄，最近还在学习编程，想转行做程序员。跨界有点大啊，是不是？ 其实刚才紫萱进来之前，我们就在聊这个事儿哈，就说最近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缺口非常的大啊，百万级别的这个缺口，高薪然后请不来这样的人才，你是怎么想的？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我现在就职的这家外企，它是做互联网金融的。我自己不是本科研究生一直学的是金融行业嘛，但是在做着这行的时候，就跟他们经常接这些程序员们、这些网络工程师，然后跟他们经常接触着，就发现哎，好像编程这块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一直在创造一些东西。很神奇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提一个需求给他们，说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没有头脑说哎，这个东西在软件里面怎么实现，然后他们几行代码就可以解决掉，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而且经常像现在因为公司比较偏这个方向，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像之前微软的那个叫 AR 的一个大会吧，一个技术分享会，然后就会有现在比较前端的技术分享出来，然后还有他们现在已经在研制中的 人工智能，他就会觉得啊，这个领域很有意思，就不再是像我们为了机器，我们被机器控制在工作，像我们在敲敲 Word 呀，写一些文档 Excel 什么的，然后而是如果是你学会了编程，就感觉你是在创造东西，你是在控制机器，你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嗯，而且你也会得到更丰厚的回报。 没错。 就是对，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嘛，就是可能这个什么80啊100起啊，对吧。 但是我特别想问问这个子萱哈，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是学文科还是理科呀？ 我是学文的。 学文科的现在要转行做程序员。 哎，你有没有就是回想过，就是当初我学文这个事情真的是对的吗？ 其实没有说对不对吧，这是人的一种选择嘛。你当时可能自己就会比较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学文科，你像什么物理化学就是学不通，那也没有办法。而自己也更喜欢历史地理这些内容吧，觉得你学了文科学了历史地理这些，你会有故事给别人来讲，你会是一种谈资。但是物理化学在那个时候我就我好像看不到我在这方面发展的前景。所以没有说什么正确不正确，只是一个时间段做出自己的选择吧。 然后这个时间段开始对解决问题有兴趣了。 对。 对，我觉得首先子萱这个，就他这种态度，我觉得就挺酷的。就是非常一个酷的梗，就是过去的我做的选择，我不去评判他的对错啊，那就是我一个阶段的状态而已。 是的。 那么下一个阶段，我有我自己想要的目标，想实现的东西之后，我还会去继续追求去做就好了。 今天这个子萱来之前，这个孔文给了你一个称号，叫酷的够。 酷的够。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聊一聊，就是当代姑娘的一种很酷的生活方式吧。 这不闲着呗。 因为我觉得子萱也是我见过的我认识的就是非常有能量的，然后也能做很多的事情，能够 handle 非常多的事情，而且兴趣也非常广泛，而且都能做好的这样的一个姑娘。我们这太多内容了，从哪聊起呢？ 从哪聊起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没错。我们那就先聊聊这个 Airbnb 的事儿吧。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说这个子萱其实是半年就获评这个 Airbnb 上的超赞房东，对吧？ 叫超赞房东。 这件事情我在昨天之前还不知道啊，要不子萱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一个惊喜哈。因为我以前就一直比较喜欢出去旅行嘛，然后很早之前大概那会儿还在读书，然后发现了有 Airbnb 这个东西，然后就会想说哎挺有意思的，说你出去玩可以住在人家家里，然后就尝试了几回呢，就会有那么两三次遇到特别特别好的房东。然后你想就是身处一个异国，尤其是那个国家还不是英语国家的时候，你的母语是中文，然后你会说的也只有英文而已，然后如果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英语母语国家，你到那儿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举目无亲然后手足无措的感觉。这个时候就会很希望有一个当地人给你一些引导，给你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些建议。然后我比较幸运，就是遇到了不少这样很好的房东。然后像有一次去东京的时候，那个老奶奶以前也是在伦敦读书，很惊喜，然后去跟她聊，然后她当时是亲自去那个地铁站去接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家里安排好，然后给了我们地图，说周边有什么好吃的，你晚上要注意什么，哪些地区可能不太安全，晚上不要去，然后就很细心。包括走的那天也是一路会把我们送到地铁站，然后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亲近吧，会让你感觉在异国他乡，好像你是虽然说是一个游客，但是还是有一个依靠在的。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就想为什么我自己不去做一做呢？毕竟有那么多的外国友人会来中国玩，然后我也会想， 你的英文也很好。 还好还好。然后我也会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感觉到说你在中国也是有这样子一个支持中国人的这种好客待客之道，让他们看到就是中国人是这么待客的，我们这么的热情，可以让你在中国也感觉到没有那种在异国他乡旅行的那种恐慌感。 所以就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房东。 没错。 是把家里的一个房间 收 拾出来了。 对。 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这个有意思的房客呢？你接待过的？ 啊，我其实有一次有一个房客很有趣，他的人生经历特别有意思。他是最早，他是一个墨西哥人，他是出生在墨西哥，然后在美国读了书，在美国读了书之后，他去了印度工作，然后就一直生活在印度，然后来到北京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真的是太好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们中国你们可以在路上走路。我说在印度不行吗？然后他说在印度满街他们有那种小的，那叫 tuk-tuk 那种小的三轮车吧，可以说是，然后都开得很快，然后人口密集度要很大很大，说你在路上很难行走作为一个路人。然后就会觉得他来北京的时候那段时间正好也不是什么大的节假日，然后人口密度不是那么很高，而且他就会觉得天哪，这是天堂， 就是城市又很安全， 对， 然后人也是很有安全感的在这里生活。 对对对，没错。 所以你接待的房客很多都是外国人？ 对，基本上外国人居多一点。我觉得他们会很喜欢这种到一个新的地方会认识到一个当地人给你做指导的这种感觉。 对，也是把那个时候你在国外的时候的一些感动啊，传递回来。 对对对、 啊、给一些外国的朋友。 没错，我反正是希望他们能有一样相同的感动吧。 是非常好。其实子轩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现在是超赞房东， 其他的标签、就是 其他的标签。 其实子轩是有一些特质让他更容易成为这个好房东的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他特别喜欢调酒。你说有一个房东爱喝酒还会调酒啊，这个白天玩一天了，晚上这个调两杯，对吧？然后 会交到很多朋友。 对，这是必备项目，对吗？ 啊，是， 就是会跟你的房客喝一杯。 对，喝一杯聊聊天。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生活情调。 非常惬意。 对对对，没错。哎，那你那儿你会比如说摆个什么这个，比如说小茶海啊，跟大家泡泡茶什么的，这个有？ 泡茶的没有， 泡茶都没有。 应该是喝鸡尾酒。 对，调杯鸡尾酒、 这个、 就慢慢喝着聊聊天 啊。对，我觉得有时候这喝喝茶是吧，比如说给外国友人介绍介绍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茶，也挺好的。 这是个好主意， 是不是？ 对， 没事，再过些年、年纪还没到。 这喝茶不分年纪啊，不是只有老年人的专利。 我们刚才说了 Airbnb 的事儿，其实 Airbnb 的这个缘起也是因为子轩喜欢旅行。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大块的主题是想聊聊女生的独自旅行这件事儿。这个我一直都没有勇气独自旅行，我只有独自出差过啊、短暂的在出差结束之后可能一天周边转转。但我一直都觉得女生独自旅行需要很大的勇气还有冲动。你认同吗？ 其实第一次独自出去的时候确实需要勇气，因为毕竟女孩子可能还会担心一些，说我在异国他乡无依无靠的，也没有什么自己认识的亲近的人，然后会不会说遇到危险，毕竟有那么多各种的报道说哪个国家什么女孩独自住酒店出了问题啊，然后这样子的各种新闻也有看到过，所以就会说会不会比较危险，自己出去被坏人盯上了怎么办，就再也回不来了。然后会有这样的需要做这样的心理建设。然后当你第一次出去之后，然后如果你这趟旅行很顺利，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哦、其实这件事情想象的没有那么难。起码你会有一个新的心理的一种安全感吧，有了第一次之后，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对 对，起码在胆子上可能更大了啊，就这体验过之后冲破了自己那道心理的防线，其实没有那么难。可能就是之前做一些更详细的攻略，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之后，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难。 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我们不敢去做，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限于我们做之前的那个时刻， 就那个纠结的那种状态， 就各种想象和各种这个有一些比较恐怖的这个， 就自己给自己吓的。 对对， 没错。 然后你真的去做了，其实发现没有那么恐怖。 是。对， 那刚刚也说到子轩有去日本独自旅行过啊，还不止一次。 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国家？ 啊，其实 这个国家的选择吧，最早是比较随意的。 嗯， 然后我就会想说，因为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每次坐长途飞机，真的觉得哇，天哪，太折磨人了。 嗯，因为子轩是在英国留学的， 对， 基本上要坐10个小时。 对，要坐10个小时的飞机过去，然后还要倒时差，就觉得真的挺磨人的。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找一个和中华文化相近的， 嗯， 然后我们不需要倒时差，飞机旅程也没有那么长的地方， 嗯， 然后还有好吃的的地方， 嗯， 这么去待上几天，就是放空一下自己，可以去想很多的事情。 嗯， 对。 那就说说你的第一次独自旅行吧，是怎么计划的，去了哪些城市？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比较泛，然后就是像，因为头一回去一个国家，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倾向于说， 你第一次独自旅行也是你第一次去日本？ 不我想先说一下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去日本打下了这个独自旅行的基础。 嗯，因为日本确实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对， 然后各方面的设施也非常的就是完备。 嗯，对。嗯，然后第一次去就会比较泛的说，我去几个大家都会去的那些景点，然后去逛逛景点什么的。嗯，然后当你已经去完这些，比如说什么去了大阪，去了那个京都，然后把该逛的景点都逛完之后，你当第二次想要自己去的时候，就是说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在逛景点上，我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探索。 嗯， 对。然后我就选择去了东京，然后去到东京，我是住在东京市，然后就开始说，我就打开他那个地图，就看周边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小的那种村落之类的。 嗯， 说这些肯定也没有什么游客去，人也应该很少，风景应该没有遭到什么破坏。 嗯， 说去这些地方逛逛，我就很随机的选了个地方，然后当时是去到那个地方叫三鹰市。它是一个算是市级县一样的地方。 嗯， 然后就坐着火车从东京去到了那儿，真的去到那个地方会觉得就是一个很安静很安静的小镇，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去到那儿就可以很安静的在街上逛，然后他那边有一个叫做深大寺的一个寺，然后在上面还有那种集市，就很安静，但是有很多集市却人特别少，这种体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有一种找到内心很平静的那个点的感觉吧。 嗯，不仅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说走就走的行程。 嗯，对， 真是任性呢。 而且还做了一个深度的探索。 嗯，这个说走就走这件事儿哈，我觉得是特别需要底气的。首先你觉得你能够就是应对各种的突发情况，然后另外就是你能在这种说走就走中找到乐趣，我觉得这很重要哈。就是你能够对你探索的这个地方，哎，发现你喜欢的东西。你在选择地方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倾向性，比如说为什么会当时选择这个市？ 我当时选择这个市的时候，因为你在看地图的时候，我会比较倾向于看一下绿化面积。 哦， 对，这一块就是你在地图上看到它，就会感觉是一个山清水秀的东西。 嗯， 山清水秀的地方，对。然后我就大概的做了一下调查，然后会看一些之前就是在那儿会随机的翻开一些就是介绍当地一些旅游那些秘密的旅游景点的地方，然后就会发现，哎，好像以前有一些旅行者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很少有人提到，但是去过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的。那我就要去这个地方去逛一逛，探索一下，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对， 是一个胆儿很大的姑娘。孔文，你独自旅行过吗？ 我独自旅行过 啊。是去哪儿？ 是在国内 石家庄。 不是，是在国内，就上次我们提到过的那个。就好多地方在国内我都是自己去的。比如云南呐，什么湖南之类的都是自己去的。就是我想问子轩，就是你在你因为不管是第一次还是后来，就是在这个独自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困难啊？因为提到这儿的话，就是这个可能我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体验吧，就是那个，就我去了之后呢，人非要 让我让就是我请他给我当导游。 嗯， 我说我 一个人，然后你还请一导游。 对对，我说我不需要啊，我说我也就随便溜达。然后人后边就这个传来了一些不好的声音。 哦， 那你没辙，你说你一个人在外地是吧？你人生地不熟的，那你给我气的，我扭头就走了。 嗯， 没有办法。所以说就是子萱，尤其是一个女孩子，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 困难，其实大的困难还真的是没有遇到过。 哦、 然后也就是、 哎、我说这次我后的人走的大混之后 我觉得美女出去旅行其实还是会比较有绿色通道的、 嗯、 大家都会比较照顾， 但是美女也更容易受到搭讪。 嗯，是， 对吧？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搭讪。 对，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哈。 嗯， 先说说遇到的困难吧。没有 困难， 都是搭讪。 很少有、啊、但是就是像如果说你比如说是在去日本旅行，然后你在东京毕竟它是一个大城市，大家英文的普及度还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你要是到了小城市，你就会发现真的有时候鸡同鸭讲，你知道。 嗯， 然后就你说英文听不懂，说中文听不懂、 嗯、 然后你就可劲儿的比划，然后尤其 是这个日式英文本来就很难懂、嗯、 对，没错，然后你就给他比划手舞足蹈的，最后好不容易，有时候你会啊，我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对你在日本旅行有时候真的是迷路了之类的、嗯、你可以拿出手机给他打汉字，很多的日本人可以看得懂中国字的、 哦、 对，他可以大概理解，如果你在问路的话，他大概能给你指个方向、 嗯、 对，也不至于让你特别的恐慌。 嗯，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美丽的邂逅吧。肯定是在独自旅行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就是同行的友人。 嗯 啊，这个我也遇到过。 对， 我还记得就是在，应该是在布鲁塞尔、 嗯、 啊，然后那个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嗯， 然后这个我去看一个漫画博物馆，叫丁丁博物馆。 嗯， 然后在里面逛的时候呢，就有两个人上来搭讪。 嗯嗯， 啊，当时他们俩自称是土耳其的电影明星啊，那我就说，哎呦，那这得拍照啊，对吧？就合影，然后拍照，然后就我们三个人一起逛完了这个博物馆，后来还一起吃了饭。啊，但是回去就在搜索这个土耳其的电影明星，没搜到。 没有啊，就是也是多少线开外的。是吧？ 十八线， 十八线开外、嗯、啊， 这也算是奇遇，其实对、啊，像在在英语国家，其实比较容易遇到这种， 嗯 嗯，因为他们好像东方文化，我们都会比较那个，应该叫做矜持一点，含蓄一点、 嗯， 对，然后就会搭讪的比较少吧，然后。如果说你在日本，他们英文本来就不好。有一次我也是去看展，他那个叫 David Bowie， 大卫怎么翻译，然后就是一个音乐家吧、 嗯、 然后一个音乐人他的一个展，因为他已经那正好是他的去世几周年我也忘了，然后去看展，然后就有旁边一个日本男生就过来拍拍你，然后要跟你聊天这样子，但是也很尴尬，因为我不会讲日文，他不会讲英语、 哦哦、他把你当成是日本姑娘了。 对，然后就很尴尬，然后他对着我讲了半天，讲，然后我看着他说对不起我不会讲日语，然后他就很尴尬，憋了很半天，然后用日语这样用英文说了一句啊对不起，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 嗯， 好可怜哦，这个男生可能是鼓足了勇气 嗯 走上来搭讪的。 嗯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给子萱放一首歌啊、也是最近这个叶培的《流浪途中爱上你》，启发一下他。 语言得通啊。 嗯，是，语言得通。像在欧洲国家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他们的英文普及度会高一点， 嗯， 这样的会比较多。 子萱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周边的很多国家都玩过？ 对，那时候基本上是在欧洲吧，去过西班牙，意大利， 嗯， 法国，荷兰， 嗯， 还有哪儿？ 听着这些国家都是搭讪率很高的国家呢。 对，像其实以前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遇到法国同学会觉得我可能对法国人不是那么感冒、 嗯、 因为可能是文化上有一些差异吧、 嗯、 但是去法国玩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很暖心、 嗯、 他们其实法国人也是法语普及度特别高，英文普及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国家、 嗯、 但是有一次我是要给朋友去寄明信片、 嗯、 然后特别特别早，那天天蒙蒙亮，然后我就在路上找，但是找不到那个邮筒，我就问了一个环卫工人， 然后他就我就拿着明信片，然后说我要寄掉他，但是那个还原工人听不懂英文，然后但是他理解到了我这样一个点，他就放下手中的工作，带着我走了很远很远，走到一家邮局，然后告诉我，因为他就是国际件和国内件有两个不同的投入口嘛，他还很细心的告诉我这个是投就是法国，他指着本地，然后这个是往国外寄，给我解释了很久，然后让我顺利的把一张明信片寄走，还挺感动的。 嗯，我觉得这种帮助其实在欧洲是非常常见的。 嗯，对 啊，我还在这个意大利就是有给人给你指路，然后就是带着你走了半个小时。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嗯 啊，我觉得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城市也越来越多有这样的这种人和人之间关系很近的这种感觉啊，很容易就是认识和受到帮助以及帮助别人的这种感觉啊。 对， 北京时间来到了8:56，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然后在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8.2 活力调频，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孔文啊，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观看我们的节目。 嗯，那这个早晨呢，微微观世界的板块我们请来了一位酷的够，对，就是其实我们是想让大家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些年轻的女孩们，她们的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对 啊，请来的是于子轩，然后她在英国留学，现在在外企任职。那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她在半年的时间内被评为了 Airbnb 的超赞房东，喜欢健身，然后拳击、剑道，也喜欢重金属音乐，也是喜欢调酒，还独自去日本旅行了4次。最近呢，在学习编程，欢迎子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子轩。 大家好，我是于子轩。 这么多的这个描述哈， 对， 可能你对哪个最感兴趣？ 刚才我们是一项一项往外扒嘛，对吧？刚才扒了那个，把旅行扒了，不是跟一姑娘说这词儿用的不合适啊，不好。我们刚才 探索了， 我们刚才聊了旅行， 聊了旅行， 聊了这个房东，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什么健身呐、还是什么就关于运动方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经常形容你嘛，对吧？因为就非常非常爱运动，也不闲着，是吧？其实子轩也是一个这种类型的女孩，也不闲着。 她比我还要更硬派一些 啊！对，就感觉这女孩子好像有的时候就你怎么哪来那么多精力？你不知道累，那种感觉特别精力旺盛。 哎，对， 是不是？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人闲下来反而会没有什么精神，反而你每天在运动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清气爽。不知道从哪来的，就是有那么大的能量，所以人可能真的是那句老话说的，生命在于运动，每天都在动着，反而就是你的睡眠也更好，你睡眠质量更好，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一天的精神也特别的好。对， 就最近吧，子轩最近还是在经常做的运动项目是什么？是健身房啊，还是？ 对，我最近是有去健身房多一点，冬天，但是还是会时不时的去打泰拳、拳击这样子。 泰拳的，现在上次还有哪个姑娘来跟我们说泰拳来着？有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对吗？那个辣妈 啊， 叫什么？ 好像是。 翁珠，还有一个法语的名字，对，他好像也学泰拳 啊。 那为什么现在女孩都学泰拳了呀？ 一个，我觉得泰拳这个东西，你很直观的说，我学这种搏击类的，对于女生来说可以做防身之用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比较激烈，会让你很容易的投入其中。比如说你有什么工作。有没有，不管有没有工作压力也好，什么生活压力也好，它都是一种特别好的释放。而且它在那种运动当中，不像说我平时去健身房举举铁，然后它有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对， 会让你有一种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的感觉。 对，就子轩刚才说到的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因为我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提到过，就是也是最近在这个学搏击。就是 可能男孩子比如说这个我追求的那种力道可能更强一点啊、嗯、我的一个切身感受就是真的像子萱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当你练完之后，哎，就觉得特别爽，浑身哪儿都特别通透啊。如果说之前有一些这个抑郁呀、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不好的心情、嗯、啊，当你练完之后觉得啊这个世界又是我的了， 嗯，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错没错。 对， 就是喜欢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对垒。 对，因为你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是一个人练的。虽然说有这个，比如说这什么沙袋啊、 嗯、 啊，你可以去打去训练、 嗯，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一些动作规范， 嗯 啊，还是要跟教练去练的。 嗯， 然后到后来呢，你比如说可以和这个就什么朋友啊，或者说这个、嗯、一起的这个小伙伴，我去对打，嗯、就是还是有一个交流的。 那我很想问问子萱了、嗯，就是比如说练泰拳或者说练拳击、嗯，和你对打的这些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其实男生居多， 男生居多呀，谁下得去手啊？ 我真的还是有人下得去手的，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去拳馆，然后就有一个男生，他是属于技术已经比较纯熟的那种、嗯、然后他就很喜欢找各种人去实战去对打，然后每一次就是上完课之后说来实战一会儿啊，这真的是下手狠狠。但是跟这样的人来说，你在打的时候你会渐渐的克服自己那种恐惧、 嗯、 其实我最早学泰拳学拳击的时候真的跟人对打的时候很恐惧、 嗯、 那个拳过来就是会潜意识的向后躲、 嗯、 但是教练会告诉你这个真的很危险， 对， 你应该向前去，然后去做好你的防守，然后看好你什么时候可以反攻过去、 嗯、 然后就是跟这样子真正能对你下得去手，然后会认真跟你打的人、 嗯、 你才会很快的成长。他会、 嗯、 你知道他会使足了劲儿向你出拳，你就知道我要怎么去做好防御，而不是去躲，这样会给你造成更大的危险、 嗯、 而跟这样的人去练，你进步也会更快。 嗯， 对， 那我们就要来扣回一下今天的主题了 啊， 这酷的够是吧？就为什么子萱这样一个美女会选择这样的运动、 嗯， 而不是说就是女生一般会选择什么瑜伽呀、 嗯、 芭蕾呀、普拉提呀这种比较偏女性化的？ 这样她通常会爱上一个人，就像电影故事里龙小云爱上了冷风。 哦，就是在不打不成交是吗？ 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我觉得是女性需要的一种被征服感吧。 嗯， 嗯，可是不是多少有一点这种感觉？ 有种去征服别人的感觉。 啊，对，反正有，最起码有一点就是，这个、 征服不过就爱上了。 这个男生如果说你打不过他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起码不用担心我去打伤他， 嗯 啊，我可以让自己我随心所欲，反正没关系，他那么皮实，对吧？ 对， 我先把我自己打爽了就 OK 了。 嗯嗯，有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互动。 嗯，对 啊，我看到子萱其实也在练习过剑道，对吧？ 嗯、对， 之前我们刚刚请了一个剑道馆的一个 木心 对来做客，讲了他这个十几年在北京推广剑道的事儿、 哎。那天木心一看就知道是哪个馆。 哦，就是看到那个、 嗯、 那天给那个剑道馆的老板看了你练剑道的照片、 啊、 我说我认识一个姑娘也练剑道、 嗯、 然后他就知道是哪里。 对、 啊、 所以那天你还这个得名叫剑道妹子。来，我们也给这个网友朋友们准备了这个剑道妹子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啊，就是在练剑道的过程当中，这哎，你们外边穿的这衣服叫什么衣服？ 就叫道服。 就叫道服是吧？穿着道服练剑道时候的样子，子萱啊，大家看看， 我现在知道练剑道得光脚， 啊， 嗯，挺帅的。 对，那你们小姑娘就是一开始，那不得把脚磨掉两层皮啊？ 对，真的很疼， 是不是？ 对， 啊，对， 脚会很疼， 脚会很疼， 嗯，因为要踢吗？还是 因为和地板有摩擦，它有些不是说你走或者跳到前面，它有一个擦过去的， 嗯、 对，蹭过去的动作， 嗯， 对，然后它的那个地。像我之前练的那个馆，它的地是像竹编的那种感觉、 嗯、 就竹子编成的那种地板的感觉、 啊、 所以它是有那种棱儿的，你蹭过去的时候真的啊、 嗯 哦、好疼、 嗯、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太不人性化了，对吧、 嗯、 可能也是比较符合日本本地在练剑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种对意志的磨练吧、 嗯、 像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一起跪在那儿，老教练会说一些就是指点一下，然后讲一些话之类的。 嗯， 那个地板很硬，跪在那儿也是一件很磨练人的事情。 嗯， 对。然后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耍直播平台上啊，把这个子萱练剑道的照片和她现在的样子放在了一张框框里，那大家看一下。哎， 长发披肩，非常漂亮，非常、 非常帅气。 也就只能我觉得酷。还有什么词儿来形容这种感觉？ 英姿飒爽。 英姿飒爽，对啊。 我发现越是这种，就是美女越不追求那种娇滴滴的感觉，就是她可能会更喜欢那种帅气一点、中性一点的打扮，对吗？ 会比较希望更有力量， 更有力量， 更有力量。哎，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朋友叫你女汉子吗？子萱？ 啊，其实没有啊， 对吧？我其实也有，就是在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对吧？你看，就是 觉得也是很温柔的、 啊，对对对，就是一个女孩子， 大家喜欢的东西都很硬气的， 对，很硬气， 包括我们之后会聊到的这个重金属乐队哈、 对对对， 这个也是让我挺意外的一件事，就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和运动的类型都比较小众， 对，那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剑道的？他什么东西吸引你？ 接触到剑道。其实是我以前喜欢看动漫，你知道，然后 还是二次元的妹子， 对，然后就看到里面有些剑士啊什么的，觉得特别的帅气，就大概的去了解了一些日本的剑道文化呀，然后剑道的一些背景，包括看了一些视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文化底蕴，会对人是一种沉淀。包括那个时候正好同时我在进行的是在练泰拳和拳击，我就在想说我正在练这么激烈这么暴躁的一个运动，我要不要去选择一个能够让自己内心也可以沉淀下来的东西。 对，是一个比较沉浸的这样的运动。 对对对。 那后来发现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和我想象的还是比较相符的，其实对，它会让人更加修身养性一些。之前老师就会跟我说，其实剑道你要养的不只是你的那个攻击力，不是你发出去剑的攻击力，而是要养你的心。说你如果练剑道，你可能十几二十岁可以练，但是你到七十八十岁你也一样可以练。 对。今天木心也说了，第一次爱上剑道是因为他打不过一个七十岁的老奶奶。 来，你想想一事儿。早晨在这链接给木心发了吗？ 没有。 给木心发一链接。 好的。 那在这两项，就是现在也就是最多的进行的，就是还是搏击和剑道这两项运动啊，一动一静。 对 啊，那他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更多的好处是什么？一些直接的好处。 我觉得最直接很明显，大家运动就是身体上的一些好处。你的身体状况会很好，然后精神状况好，你在工作的时候效率也会很高。当你能够很高的效率的去做你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因为就是你在每一个事情当中你都可以高效率的处理的话，你其实每一天虽然只有24个小时，你真的可以过上48个小时的长度。对， 关键是这个子萱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早起的人。这个说出来可能孔文都会吓一跳，可以说这个子萱比我们每天的有效时间要多很久，对不对？现在还是这样吗？ 对对对。 他是早上就是四五点 他 就会起床。 不是，那就是你这是刻意的养成一个习惯吗？还是就是我可能有，比如说我到那点就可能会醒，然后我就起来吧，干脆。 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刻意想早起的习惯，会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做早餐、然后做早餐早晨读一本书或者就是听听广播什么的、就会觉得这一天开始的很有阳光很明媚的一天就开始了。然后渐渐的就养成了一种生物钟，到时间也就醒了。对。 那在晚上的时间呢？那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在入睡的时间也会有一个比较固定？ 我以前会睡得比较晚，其实一天大概可能2-3个小时睡眠。我现在会睡得早一点，就是大概12点钟左右我会睡觉。 那你白天睡 早一点不睡？ 就是也就是说，你每天的其实睡眠时间就是在4-5个小时左右， 对， 质量很高， 对， 白天不困， 不困， 神仙膜拜了。 应该说它的有效寿命比咱们长好多，对吧？ 对呀、啊就是 我这一天都得睡10几个小时 啊， 有一点浪费生命的感觉 啊。我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说，今儿子萱不在，我都困了，我告诉你。 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想说一说如何成为一个 酷狗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子萱特别有发言权，因为这个在欧美啊这些国家可能对于女孩子的培养是和中国不是特别一样啊，就是比如说会把他养得像小男孩一样，或者说他也可以去尝试任何男生都能够去尝试的事情，也不是从小就是小粉红这种啊。子萱，据你的观察，你觉得这个咱们中国的姑娘和比如说你在留学的时候的这些当地的这些女生们在生活方式或生活理念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先从我自己的一个从小的经历来说吧。可能我小时候看我现在比较喜欢这么硬派的东西，我小时候还学过拉二胡弹古筝这种特别静的东西，就是爸爸妈妈可能都会想说，哎，小姑娘，然后你就可能穿着漂亮的裙子会演奏乐器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小时候呢，我那时候小的时候身体其实不是很好，因为我妈就会觉得女孩子不要参加太剧烈的运动，你小小的跑跑步什么就好，什么踢足球打篮球不要去干这些事情，会这样的运动会比较少一点，然后那时候的身体素质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后来我到国外之后，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学校附近是有那种叫私立还是那种公立的小学，你就会看到小女孩和小男孩真的是打成一片，然后踢球打球什么的，而且他们完全不亚于这些小男孩。对，然后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了个纪录片，其实现在在中国对小女孩的教育我发现也是有往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发展的趋势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个纪录片，然后就发现他是有拍一所中国的学校，那是一个初中他们的美式橄榄球队，我发现里面有小女孩参加，穿着那个服装和男生一起冲撞。 哇，美式橄榄球这个对身体力量要求非常高的。 对对对， 而且冲撞起来对于这个大脑的震动是很剧烈的也很容易受伤。 对，没错，我就发现原来现在的小女孩真的这方面发展的越来越全面了，她们就是不再说我去做一个乖乖女，我只是弹弹琴画画画然后文学素养很高这样就 OK 了，而是更倾向去发展各种对自己身体素质上的一些培养，会希望各个方向都有一个很完善的发展。 所以女生之后也可以往这个程序员慢慢的发展，是吧？ 没错。 我就一直还沉淀在这个，就子萱睡四五个小时不困这个事儿， 特别想偷师学来，对吗？ 对，我特别想学来。 告诉你，基因有可能哦。这个睡眠的多少， 对， 肯定是和这个有关的。 对，是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可能大概也是12点多才睡，昨天晚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篮球比赛，早晨不到6点钟起床，我估计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估计哈欠连天了已经， 是这个睡眠的效率啊，其实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也是能够保障就是子萱能够在业余的生活做这么多的事情，对吧？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剑道。 对， 拳击、泰拳，然后独自的旅行，还做 Airbnb 的房东，然后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子萱喜欢的音乐的类型也挺特别的啊， 重金属音乐。 最近有在继续参与吗？或者说， 最近这段时间年底了嘛，稍稍忙碌一点，所以这方面很少参加。像这个演出，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还办了一场，当时还挺火爆的场面。 对，我们现在给网友朋友们是找出了一张子萱在演出时候的照片，这是中间。 这个是你上台去演出了吗？ 不，是我们是一个像我朋友做的厂牌，然后会带乐队过来演出，安排他们的行程，定场地，然后 这边有你，这中间这是你吗？ 对， 中间的是你。哇， 是我长得像旁边的四个男人吗？ 你那是整了一脏辫吗？ 没有光线问题。对， 就是子萱也会穿上这种我们在重金属或者说朋克音乐这种场合里特别常见的那种黑色的 T 恤，然后上面是一些非常夸张的这个图案，对吧？然后很酷的姿势。我还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多少尝试过一点点这方面的音乐，但是后来就觉得离自己 太闹是吗？ 对，就是太遥远了。 哎，但是我发现我现在我觉得倒不难理解子萱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就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它能给人带来力量感。 嗯，对， 啊， 对对对，它是很有力量的，而且你知道它当它的节奏特别快的时候，你在做一些事情，如果听着节奏很快很激烈的音乐，你的速度会跟着提上去。 对对对对 对, 对，没错啊，就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听一些这个这欧美的，然后比如说电音啊这样的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这样的音乐， 嗯， 但是你比如说啊，这个晚上这活动刚结束， 嗯， 十二点结束，啊，那这个洗吧洗吧差不多了， 嗯 嗯，一点了，早晨四点我要起床， 嗯， 能躺就睡着吗？ 能， 气死我了。 我觉得我之所以就是睡眠质量那么高，就是我每天在做每件事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去想别的事情， 非常专注。 对，然后就是我把这件事情高效率的处理完，这段时间我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处理好了，把它做好了，然后我就出来，我就根本不会去想它了。 嗯， 对，所以就是相当于一个盒子一个盒子，然后你封起来一个，封起来一个，你就把它放在那儿，它们就是一个成品。这一天的这些事情就都完成了之后，你就只剩下一件事儿，睡觉，然后就是可以进入很深的睡眠。 嗯， 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能力。 对对对，我觉得对刚才爽说到的这个好，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处理事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嗯，但是 现在大家都多线程了， 对 吧？ 对 对 对， 我经常干嘛的时候，然后再刷手机又干别的去了。 对，而且大家现在如果说真的是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啊， 嗯， 大家会越来越发现这个时间成本是你最大的一个就不能负担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 最贵， 对，我觉得子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利用时间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范本， 专注 啊，专注，就是当你专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千万别心无杂念啊。 嗯， 但是话说回来之后，这个我们也给他定了一个 title， 嗯， 它是一种能力， 是 这种能力并不是每个人可能都具备或者说现在就能具备的，嗯， 可能你需要训练自己， 需要训练， 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有意识的去这样做。 嗯， 对， 嗯，于老师看门课吧。 我还透露一个于老师的这个小八卦吧。 啊， 这个子萱这个喜欢上重金属，其实跟他的一段异国恋情有关。 哦， 对， 是吗？ 对对对， 是之前， 嗯，对，那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就也是朋友带着去看这一类的演出， 嗯， 然后，嗯，正好认识了一个乐队的乐队的贝斯手。哎呀，说的我好尴尬。 嗯， 对， 没事，这都是。 流浪途中爱上你没关系啊， 没错， 都是有故事的人，大家，嗯， 对对对， 都是有故事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和一些事情的结缘哈， 嗯， 就是喜欢上一些东西，其实是因为遇见了一些人，或者说喜欢上一些人， 嗯， 其实是因为遭遇了一些事情。 嗯 啊，现在就是子萱也游历了这么多的国家，然后又独自去旅行了这么多的地方， 嗯， 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除了要转行做程序员之外， 啊，其实转行做程序员现在是一个我挺重心的事情。 哦， 是 吗？你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对，我是一直在学这件事情。 自学吗？ 对。自学，然后再看一些网络上的课程。 嗯， 对，然后因为公司资源很好嘛，身边程序员很多，就随时请教嘛。 哦， 嗯， 对，是不是程序员里也分很多种？你刚刚说你所在的这个公司是属于互联网金融。 对对对。 那所以说你的这个领域其实跟人工智能还是比较远的，对吧？ 嗯， 你只是在学编程。 对，其实人工智能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说一个现在有一个大的一个宏图在那儿，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以后来替代某些工种用的。 嗯，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你像现在 IBM 在做的那个叫 Watson 的项目， 嗯， 然后他的那个项目最早是运用于医学领域的，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东西。 嗯， 然后但是项目进行到现在，他会希望用他的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结合，可以给人提供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支持，就包括说，哎，你说今天我要买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会把你历史中你可能偏好的东西全都给你筛选出来，这样子。 嗯， 然后包括一些出行提醒啊之类的，他去就是你的衣食住行用，他全都会涉及到。然后像在我们的工作中的话，虽然大家是在那些软件工程师， 平时的工作里是在编程，但是也有分很多种，也有涉及人工智能这些。像他们现在有一些做测试会写自动化，然后他们就会写一个自动化的自动化，对，是类似人工智能的东西来替他们写自动化。对， 总之就是你学了，一旦就掌握了编程的这套逻辑，可能很多东西再学起来就会非常的快，因为它都是同一套这个逻辑。 对， 对， 它就像是语法一样吧，各个语言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语法，像比如说你精通了某一个语系，它这个语系内的其他语言对你来说就会变得很简单。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作为文科生现在学得顺利吗？ 我现在还挺顺利的其实，因为我比较喜欢数学和逻辑这方面，所以就还觉得挺适合我的。 你看，所以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就是就真那个时候啊，可能就是让这个子轩这个有点把我给绕进去了。其实等你就是学理科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只有物理和化学啊，有一个数学就是我们都学的，但是你对这个感兴趣。 对， 觉得子轩又激励了我。我已经屡次在节目中就是有这种冲动，说我想去学一下编程。因为总是有一种怕被落下的感觉。但是我现在真的看到身边有人这样在做了，确实激励了我。 对，我想问子轩的是，就是她是一个喜欢接受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就是那你就是现在在这种就是创业环境这么好这么热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动过创业的这个想法？ 创业的想法其实刚刚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个 创业 满腔热血的毕业生的时候，那时候会在想说我要去创业什么的。但是慢慢的你在一个工作环境中，你慢慢变得成熟，你会发现创业不是一件你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你要做足够的积淀，你要知道自己能做一个好员工，你可能才能做一个好老板。你有了这个行业的知识积累，你才可以去开拓这个行业你可以开拓的领域，而不是说我一腔热血我就扎进去说我就创业了，我就开一个公司。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就会像一个漫无目的的小孩一样，在那个位置兜兜转转，可能往往到最后会以创业失败之类的去结局吧。 所以你现在是已经在布局人工智能的领域是吧？ 对对对，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一个大局。 这是一个大局。 对， 我们也祝福子轩吧，无论是这个工作还有生活，希望你人工智能不是，希望这个编程学得顺利，然后呢生活也一样的精彩。 对， 谢谢。 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一直给听友和网友介绍的推荐的子轩的那个 title， 确实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女孩。非常酷。 你觉得酷的女孩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是保持自己和勇敢吧。你不能因为做一件事儿去迷失了自己。像有些人说就是研究能力，有些人会研究着这一点，然后他发现一个延伸点很有意思，他就陷进去了。其实还是要保持自己最初的那个目的，然后去做好你的每一件事情。 不忘初心，对吧？ 对，保持初心，勇敢前行。 对。 好，谢谢子轩。这个在我们的平台上哈，彼得洛夫小狼说美女程序员少见呀。 哎呀 这个是你这个 小狼，你来晚了。我告诉你，回去看回放吧啊，这期节目你必须得看。 这个我觉得是你这孤陋寡闻了啊。现在这个我觉得是程序员圈里应该是不少。对不对？ 对， 女孩子 男 孩 子 都很多。好，也希望大家都有这个重新开始学习的这个勇气吧。无论你之前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你在从事什么领域，我觉得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这个重启一个头。 没错。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也欢迎继续收听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活力。